奔驰 E 级以8221辆居第二位，同比上涨了174%。奥迪六二月份销量为8193辆，相比去年同期的7691辆上涨了6.5%，环比下跌33%。凯迪拉克 XTS 和一月份是一样的，仍居第四位，二月销量为2784辆，同比上涨了43%，环比下跌了39%。皇冠二月销售新车2525辆，相比一月份上升了一个名次。金牛座二月销量为1689辆，排名第六，环比下降了一个名次。凯迪拉克 CT 六排在了第七名，销量为651辆，未能突破前两。捷豹 XFL 二月份的销量为844辆，环比上涨了15.6%。沃尔沃 S 五和捷豹 XFL 仅以3辆之差排到了第九名。第十名为众泰 Z700，二月的销量为569辆，是唯一一款入围 C 级车辆销量排行榜前十的自主车型。再来关注一下二月份的自主销量排行榜，上汽通用50夺冠。2017年二月份，乘用车的市场销量实现了158.8万辆，较去年同期132.2万辆增长了超过20%。根据乘联会发布的自主车企销量中呢，前十的销量车企变动不大，其中上汽通过五菱以11万辆，长安和吉利两家以超过9万辆左右的成绩领跑自主品牌，长城跟随其后位列第四，广汽乘用车则保持高速增长。与2017年一月份相比，前七名的车企座次没有太大的变化，东风小康和比亚迪均上升了一个名次，由一月份的第九名、第十名上升至第八名和第九名。江淮汽车一月份的销量为30617辆，排在自主车企销量第八名，二月份销量为11371辆，环比大幅下跌，座次也下滑至了第十三名。众泰二月份以21593辆的销量挤进前十。近两年来，自主品牌汽车的成长令我们振奋，尤其是吉利，从2015年至今，销量几乎是翻了3倍呢。再来关注一下东风一汽合作的细节。今日，一汽集团与东风集团在长春签署了战略性框架协议，双方计划合作共建前瞻共性技术创新中心。3月31号，在东风风神媒体沟通会上，东风乘用车方面也透露了双方的部分合作细节。据介绍，双方的合作将主要集中在车载智能网联、燃料电池、轻量化等领域。据东风乘用车介绍，与一汽进行技术合作共建前瞻共性技术创新中心，将是企业转型升级的重大举措。双方合作将充分利用国内外研发资源，突破目前企业与外部资源合作研究的模式。此外，一汽与东风合作还将共同承担风险，降低研发成本的作用，实现1+1=2的可能。东风与一汽的合作作用可以用5大方向、10大技术、2大工程进行概括，共同研发超低碳汽车技术、零排放汽车技术、兼容环境的智能出行系统、基于网络的汽车数字化、智能化设计、制造、服务技术等等。而研发成果呢，将体现在智能网联、燃料电池和轻量化等3个方面。作为双方合作的主要课题之一，智能网联汽车同时也是未来出行的发展趋势。根据规划，创新中心将从传感器感知、算法决策、机电一体化等3个方面入手，形成支撑 L3 级以上的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构架和基础软硬件平台。在平台建设方面，东风与一汽共同打造了电动平台和高级轿车平台的2大轻量化技术平台。两大平台将在质量、性能、成本间寻求平衡。此外，双方还将在铝材、碳纤维、钢铝复合材料性能、强度设计等方面进行深入的研发，为两大平台在轻量化和强度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新资讯，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末日的残酷，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

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欢迎试驾新星车吧，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新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新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生活够张扬，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星车帮陪伴你的车辆生活。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欢迎来到今天的新星车帮，关注一下今天的心情车新闻。 新型车新闻， 把握换季好时机，爱车的性能提高90%，就在现在这个此刻了。告别了寒冷的冬天，阳春三月和四月春暖花开了。换季的时候，我们根据外部的温度和环境的变化增减衣物，同时饮食也会发生一些改变。那么换季的时候，我们的爱车应该做哪些预防呢？尤其在这个适合踏青的季节里，车主驾车出游的好时节，哪些部位需要检查和保养呢？首先，关于更换机油型号，车主们要知道机油是可以按照粘稠度和品质分为不同型号的。如果你在寒冷的大东北开车，随着气温的回暖，更换适当的机油能够确保发动机处于最佳的状态。还有换季的时候要检查机油的用量，不牵扯到更换机油标号的车主们也一定不能太大意，在车辆处于完全冷却的状态下，可以自行检查机油尺的标度，如果机油液位低于最低值便需要添加了。当然，如果已经达到规定的机油更换时间，能去店里彻底换一次机油，同时也更换一下机油滤芯，再清洗一下油路会更加彻底一点。换季的时候更换机油机滤很有必要吗？当然有必要啦，机油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会变脏，粘稠度和耐热性都会变差的，所以一定程度后将无法起到保护发动机的作用。如果发动机在运行的时候有些杂质出来搅局的话，机械磨损就会更大一点了，甚至会造成发动机内部的损坏，到时换一个发动机那就真的不是小钱了，还不如直接换辆车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车子跑不起来的情况下，油耗越来越高，这是为什么呢？很有可能是三元催化该清洗了哟。当汽车长期处于低温状态的时候，三元催化器无法使用，发动机排出的碳烟会随着催化剂的表面，造成无法与 CO 和 HC 接触，长期下来便使载体的孔隙堵塞，影响它的转化效能。再者呢，尾气排放如果不畅的话，发动机动力就很难发挥了，这也是多年跑高速跑不起来的原因吧。作为一个有车也是爱车的朋友，哪一位不希望自己的车子动力更加强劲，油耗更低呢？但是跑了几公里下来之后，你也会发现车子的油耗越来越高了，跑高速的时候加速性能和动力也没有以前那么强劲了，有时候也会出现动力下降很快，猛踩油门车子也跑不起来的情况。这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三元催化器没有及时清洗的原因。冬去春来，冬天为了保暖，很多车主很少开车窗，春天来了又感觉柳絮扬尘满天飞，又不开窗的这些朋友们要注意啦，车内已经开了一冬的空调了，积攒了一些你看不到的细菌，春天来了赶快将车内透透气，换换空气吧，有时间清洗一下空调滤芯。空调嘛，肯定要从外面先吸进空气的，所以先要保证车内空气的新鲜和没有异味，空调滤芯就是可以过滤杂质、花粉、异味、水汽等等，保护车里不生细菌，重要的就是保护车里的人不过敏。如果不定期清洗或者更换的话，就像空气滤芯一样，进风量肯定会变小，而且还会滋生细菌，使得车里有异味，还会呼出一大堆的细菌来。说完车内的空气，再来让我们说说一键启动的功能。 汽车的一键启动简单方便易操作，现在十万左右的车已经基本普及了一键启动功能了。那一般智能钥匙中也会配有机械钥匙，为了防止智能钥匙故障没电的话，一键启动的车辆一般也会配备钥匙孔。一键启动是实现车辆点火熄火的一个按钮装置，相对于传统的钥匙启动更加的方便和快捷，省去了钥匙插锁孔以及拧钥匙等繁琐的操作。只要身上带有智能钥匙，车辆就会自动接收到感应，可以踩一下制动踏板直接按下点火开关，直接启动车辆了。但给我们带来方便的同时，也会有诸多的弊端以及和我们经常忽略的。今天心情就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行驶中的车辆如何启停。如果是车辆行驶过程中遇到紧急情况需要停止发动机，可以长按或连续三次以上按启动按钮就可以关闭发动机了。如果行驶中的车辆意外熄火了，可以在不踩制动踏板的状态下将档位挂入 N 档空档，并按下一键启动按钮重新启动发动机。如果是智能钥匙没电了，这怎么办呢？我们刚刚说了，智能钥匙一般会配备机械钥匙，如果智能钥匙没有电了，可以扣动钥匙背面的保险拔出机械钥匙。那问题就来了，钥匙有了咋我们车门没锁孔呢？这个其实为了美观，一般车辆在驾驶的车门把手处的大拇指按的方向，通常锁孔会在这个下面，打开盖子就可以了。进入车内呢，智能钥匙背面靠近启动按钮，按下按钮，一键启动的车内会有一个感应区，通常把感应的钥匙放在感应区附近，车子仍然是可以启动的。至于这个感应区在哪儿，由于车型的不同，所以没有统一的规定啊，大家还是翻翻车辆使用说明吧。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车新闻，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请问加多少号汽油？ 92，加满。100，200，300。 你加油，我买单，厉害了，我的众泰！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700 T600 就送3000元加油卡，活动持续到4月30日，详询010-6736-2558-6736-2558，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保温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26-2113。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试驾新星车吧，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新星车吧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新星车吧，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好心情，好音乐，送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星车帮陪伴你的超越生活。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关注下今天的标新立异。 标新立异。 有人说现款只是2015款的汉兰达，现在可能要加价买车，相信这句话绝对不止一个人听过吧。而这种情况显然也不是一天两天了，造成这种现象无疑就是汉兰达较为符合消费者的购车需求。首先，不俗的空间能力就是大家购买它的重要一点，在功能配置等方面也都符合这个价位应有的表现。如果是以前，我们可能会说加价不多，不行就狠狠心吧，但是大众途昂正式上市，出现在了我们的选择范围内。今天心情想来对比一下这两款车， PK 一下，看看这两款车哪个更加适合你吧。首先，大众途昂的参考价格是30.89到51.89万元，丰田汉兰达的参考价格是23.98到42.28万元。那今天呢，心情对比的两款车型分别是途昂2017款380 TSI 四驱旗舰版，售价是42.89万元；汉兰达2015款的3.5L 四驱至尊版，42.28万元。可以说价格呢相差不大，途昂长宽高分别是5309、1989、1773，轴距是2980毫米。那汉兰达呢是4855、1925、1720，轴距是2790。外观方面呢，可以算是一位新贵，一位老前辈。尊老爱幼不是车内该有的模式，汉兰达毕竟还是老了，途昂呢也确实显得更加年轻一些。途昂的车身尺寸方面均强于汉兰达，轴距方面也拥有了比较明显的优势，空间想象绝对也是没得说。途昂的车尾处的设计比较立体，而汉兰达的车尾较为挺翘，但就协调性来说还是途昂看起来更舒服一些。前脸部分途昂的远近光灯源均属于 LED 光源，照明效果更加强。汉兰达则是近光灯为 LED， 远光光源为卤素。两款车都均配备了无钥匙进入功能，后视镜部分则只有途昂配备了外后视镜自动防眩目的效果。两款车的车尾造型都比较有设计感，后灯也依旧保留了设计以警示后车。轮胎尺寸方面，途昂选择了20寸的大脚丫，但是汉兰达的备胎呢选择了全尺寸的备胎。虽然途昂的外观设计依旧还是浓浓的大众风，但这正也是大众一贯的做法，不得不说辨识度还真的是非常高的。此外，在外观细节方面的处理也真的是业界良心。作为一个小年轻，但是这种粗中带柔的细腻设计也深得我们车友的心吧。而再看看汉兰达这位前辈的设计，依然是一副帅大叔的面貌，但是岁月不饶人，不知道在车主们眼中是否不如小鲜肉的视觉冲击力高呢？再来看看内饰方面的对比，汉兰达不仅是外观方面的设计看着很显老，内饰其实也能明显看出年代感来。反观车界新贵途昂的内饰则是更有档次，质量年轻化于一体的设计呢。驾驶员操作区方面，途昂和汉兰达的仪表选用不同，途昂选择了全液晶仪表，档次感很高。此外，两款车型都用了真皮多功能方向盘，但途昂相对汉兰达还是多了方向盘换挡功能，其他功能基本是一致的。两款这个级别的车型中控的彩屏自然是标配了，但是画质和操控的灵敏度还是途昂的更加强上一些。此外，操控方式部分两款车型均支持按键旋钮和触控的操作。两款车型的空调系统都采用了双温区自动空调，但途昂还多了车内空气调节、花粉过滤这一实用的配置。两款车的常规储物空间容积基本都在同一水平线上，但前排中央扶手箱的部分还要看途昂的表现，可分开开启扶手箱更为方便，储物能力还要强一些。两款车的后备箱的容积呢，本就是同级别中表现比较突出的，通过座椅比例放倒后，储物能力更加强一些。两款车的车型悬挂选择相同，都基本选用的是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挂，后多连杆式独立悬挂。本次对比的两款车型呢，途昂的排量为 2.0T， 此外还有 2.5T 可以进行选择。途昂车系共推出了九款车型可以供我们消费者进行选择，比较多元化，还可以满足消费者对于配置、排量等不同的需求。无论是外观、内饰、功能配置还是动力总成呢，仅仅 2.0T 的顶配车型已经可以 PK 掉汉兰达的顶配车型了。可想而知，途昂在与汉兰达对比的过程中性价比是相当高的。如果之前想要选择此类车型的朋友，不妨也考虑一下这两款车，看看哪个更加适合你。以上就是今天的标新立异，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亲爱的，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到我的内心它一直在想着你啊？啊 ，My Queen， 我找在哪里？感觉你啊，犹如春风，轻轻的吹过我的脸颊，从没像你那么可爱，会散发出极大的魔力。只是要亲吻你，亲吻你，要要要要再亲吻你，用尽我所有的气力，抱着你，抱紧你，再抱紧你，偷偷这一次我绝不会放手掉一滴。

Come on with me. Just like fire burning up the way, blacking like the world up for just one day. Watch this madness, colorful charade. No one can be just like me anyway. Just like fire. 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999，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欢迎试驾星星车吧，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星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星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班。 北京运通博裕丰田13周年店庆强势来袭，进店即送6重大礼：一、新车装饰套餐冰点低价，超低优惠套餐任你挑任你选；二、二手车报废补贴最高达12000元哦，额外赠送3年6次基础保养，你买车我来养，3年养车不花钱；三、分期购车送100元好礼，零息超低息享不停；四、到店续保可得精美礼品一份，还有节气门清洗、4轮定位、发动机动力提升剂送送送；五、售后服务嘉年华，空调套餐、养护套餐、指定项目套餐享8折，还有定保通特惠哦；六、会员卡升级无压力，近期有购车需求或者是车辆需要维修保养以及购买保险的朋友，可以到亦庄北京运通博裕丰田 4S 店咨询。 耳目一新，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辆生活。哈喽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关注一下今天的耳目一新。打开油盖时若有吸气声，我们车主一定要小心了。作为车主，可能你曾经听到过开油箱盖的那一瞬间会发出气体的声音，就好像开汽水那样。如果只是偶尔才会出现一两次，那也属于正常的情况。如果每次打开油箱盖时都能听到这种气体的声音，那我们车主真的需要多加留神了。为什么打开油箱盖时会有这样的 声音呢？那是因为油箱内外的气压不同引起的。因为油箱内的碳罐是可以通过气平衡内外气压的，如果碳罐存在问题，油箱盖就不能泄压，所以会造成压力不平衡。当开启油箱盖时会发出这种声音了。如果你听到的是出气声，那基本呢都是正常的情况。而出气声呢，主要是出现在夏季，由于夏季高温引起的汽油受热膨胀，油箱的空间是不可变的，里面的油气会形成压力。当压力呢大于外面时呢，只要打开油箱盖，里面的汽油就会往外跑，所以会产生出气声。如果你听到的是吸气声，那就说明油箱中的压力没有外界压力大，可能造成这种情况的就是碳罐或者是电磁阀出了问题。当油箱内压小于外压时，极有可能出现这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由于油箱内压小于外压，极易导致油箱变形或损坏油箱，这种情况下油很有可能就加不进去了。第二种情况就是油箱内压小于外压，而且外面不通气，那么油泵则会一直往外抽，时间久了会损坏油泵。所以当你打开油箱盖如果有吸气声，一定要注意了。再来关注一下，对于我们的爱车有些省钱的事，您是千万不能做的哟。今天心情要说一个挺重要的话题，就是气缸磨损。最近身边有朋友去做汽车保养的时候呢，突然发现了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是可能让气缸严重的磨损，但是大部分车主呢都还在这样做，究竟是为什么呢？看到很多车主在保养的时候都会习惯性的把空气滤芯拆下来用气枪吹一吹，这个真的不是一个好习惯。因为空气滤芯又称空气滤筒、空气滤清器等等，那它的作用呢就是过滤空气中的灰尘沙粒，保证进入气缸中的空气足量和清洁。空滤是一次性的，长期使用之后呢，表面的纤维层就会变弱，而且会堆满灰尘。但是更换一个空滤我们都知道要花钱嘛，所以很多车主就会想，那用气枪吹干净不就可以使用了吗？其实用气枪吹空滤是非常错误的。现在大部分空滤都是纸质的，依靠表面的纤维层来过滤空气，如果是气枪吹的话，纤维层就很容易被破坏，这样过滤效果就会大大的降低了。不过很多车主也说了，吹过之后呢，车辆的动力感觉更好了。其实并不是，只是纤维层被破坏了之后，过滤效果变差，进入的空气量自然就增多了，感觉车子动力好了很多，但是发动机就很容易受到损害。空气中存在很多的沙粒，沙粒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它的硬度可比钢铁还高呢。沙粒呢进入到高速运转的气缸中，很容易磨损气缸，而对发动机造成永久性的伤害，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千万不要用气枪吹空滤哦。再来关注一下，怎样刹车不仅安全还可以省油呢？从你的刹车就能看出来你是否是个老司机，在不同路段使用的刹车方法也是不同的。那么老司机们刹车是如何踩的呢？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下。首先，距离远要轻踩，如果发现前面的障碍物和你还差些许距离，其实你只需要松开油门轻踩刹车就可以了，确保车子可以稳妥地停下来。如此一来呢，我们的乘客不仅不会感到任何不舒服，最主要的还是可以节约汽油。当你在行驶下坡路段的时候，如果一直带着刹车的话，极有可能会由于刹车片太热发生刹车失灵。司机朋友们能够利用档位进行控制车速，避免行车速度太快，利用发动机制动来操控行车速度。那它最好的办法呢，是把脚轻放在刹车上，紧要关头急踩刹车，以免事故的出现。第三点就是转弯处刹车，当过弯道的时候不要边打方向盘边刹车，一旦行车速度过快，就很有可能是车子有侧滑的发生了。那凹凸路面要怎么刹车呢？凹凸路面其实也是非常复杂的，行驶在这种路段呢，尽量不要车速太快，否则就会容易使得汽车底盘受到伤害。或者这种路况是必须常踩刹车的，可以点刹，当然不要力度太大。第五点，停车之前踩两次刹车，在应该停车的时候不必一脚刹车猛地踩到底。对的方法呢，我们之前也介绍过了，就是先缓慢的刹车，如果是速度已经来不及减下来的时候，此时再刹一脚刹车下去，这样一来呢，就避免了乘客感受到很大的冲击了。以上就是今天新车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 Thinking back in time when I had you to lose, those were the days, baby, you were the truth. What? And nothing you could do will ever change that. You riding with me, me riding for you. We follow the hearts, don't forget what they do. What? Somewhere down the line, I left you hanging. check inside and out how I feel. Nothing more, nothing less, you're the real. Ooh, I wanna take this time to thank you, baby. For you, I could climb Mount Kilimanjaro 1,000 times. Oh, my friend, I'll never break your heart again. Cause right when you're holding my hand. I knew when I saw you that God was just giving me a second chance. I'll climb every mountain and scream at the top of my lungs that I'm yours. You know that I'm yours. Cause oh, 像沉醉，氧气剩一些，无法呼吸的瞬间，开始吧，狂人般的起跑线，是最像电影天际之从前，心跳正在不断变双飞。就算爱情变成了洪水，穿了也累了，看在那边，我就像依赖，挥霍着眼泪，对错归零出发才了解，开始吧，狂奔的起跑线，是倔强。